这是一支 funk 的神团，是 Cool and Gang， 来自于美国 Be My Lady。 突然发现这首歌曲呢，也算得上是一首在你想要求婚啊或者是表白的时候非常合适的一首单曲， Be My Lady， 推荐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周，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在今天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总会闪回一句话，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一直在环绕着出现这句话，可能真的是因为昨天开始北京的风真的太大了，从周六的那种很温和温暖的很阳光的天气，到昨天的那种阴晴不定的感觉，春天的北京也真的是很容易变脸的。所以要送上下面的这一首歌，孤独的人不要晚回家，其实如果大风天的话早一点回家也不错。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不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了果脯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面大大，海底时光被原谅，前半半脸强强，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是苏打绿的一首《早点回家》，在2009年他们的专辑《春日光》当中收录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传递的是一种， 爷爷奶奶在生命最后一段路程依旧是相互扶持的写照，很清淡的，但是呢又很温暖的一首歌，是表达了对于家人的一份感情。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位女歌手吧，她在组合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很突出，也很难看到她自己的个性和特色。那个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他们组合其中另外两位成员，这个组合就是 SHE， 甚至有人还会觉得她没有 Ella 那么有个性俏皮可爱，也没有 Selena 那么漂亮。但是呢之后她真的是在突然之间，感觉上是突然之间成熟了，然后唱了一些翻唱的歌曲，让人觉得眼前一亮。2010年的时候呢，她呢就以她自己的本名田馥甄在歌坛去发展，发行了一张专辑，没想到却是大获好评。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她来翻唱的这一首《怀念》。 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怎么呢？就值不得，就不得，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呢，是融合爱了，由我来冲淡。 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曾经的演唱会上面的王菲呢，唱起这些歌来你会觉得她特别的灵动，但是在最近的一场演唱会上面呢，她依然是我心我素的，而且有很多的忠实粉丝看了之后都会感觉到很感人，因为终于又听到天后开口唱歌了，特别的不容易。总之她的这些好歌呢，都会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当中呢，被我们无数次的去唤起，还是会觉得他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性。来自于田馥甄的翻唱《怀念》和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我是陪伴你来听音乐的阿丽。就在上一场歌手当中呢，吴彤呢是现身到了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边，虽然他是去助阵，但是呢却非常的抢镜，刚刚收获了格莱美奖的世界音乐大奖，那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了，所以他和丝绸之路乐团带来的音乐怎么能错过呢？ 小店的清风对面吹，茶七杯灰呀杯出去，想着少年的飘的面马背，下个浪足的小北梦你是家派谁，心乃多比悲。 专辑《生命的风景》，吴彤的《望春风》，这首歌呢是受启发于2011年的时候，丝路乐团到台湾演出之前，马友友呢就思考要用什么样的曲目去演出，然咨询了姚谦，推荐了这首《望春风》之后，他和吴彤来排练的这样一个版本，把巴赫还有民族乐器笙加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也几乎成了每一场演出的一个安可曲。很特别的一首《望春风》，下面的时间呢，就跟随着 Karen 莫文蔚的声音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个盛夏的果实吧。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什么才会离开？

Got to Find a White Woman 来自于 Redbone 这支乐队，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摇滚乐队红色骨头。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这支乐队呢，他们是活跃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首代表的作品就是 Come and Get Your Love， 是被用作电影《银河护卫队》的一首插曲。不过刚刚的这首歌呢，这个歌名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祝愿啊，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对的人，对的女孩。好吧，音乐随心听的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晚间8点到9点重播的一个小时，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所以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来再次聆听的，它有很多个版本，张学友有演唱过它的粤语版，在不久之前呢，听到杜丽莎去唱了她自己的版本，还有无数的歌手都进行过翻唱。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和许慧欣在《雪狼湖》音乐剧当中来演唱的这首国语版《爱是永恒》。 爱点亮心灵，永远不灰心，燃烧着真心情，诺言已不必，这一生只要有你，什么都愿意，有欢笑有哭泣，一切变成甜蜜，黑夜和晨曦，狂风和四季，我想温暖的摇椅永远抱紧你，我的心从未曾犹豫，最真的爱全部献给你，我和你相守相依，真爱生死不移，穿过悲和喜，跨过天和地，我和你永不分离，千千万万世纪无边无际，爱是永恒，因为爱是你，只要和你在一起。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徐元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有点调皮，有点慵懒，也有点小的忧伤，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性感。这就是王菀之很天马行空的写作，一直以来呢都是很随心也很随性的去唱歌，所以好像没有大火过。对于他的印象，大部分人都会停留在我真的受伤了那首歌。不过他的这种随性呢，应该就是他身上最可爱的那个亮点了。不管现在的唱片市场是环境如何，它都有一个很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空间，也不用去管现在流行什么，就用自己的这种创作力，然后让喜欢他的人一直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满足了。

流行的爵士风，这首翻唱歌曲就是很熟悉的那首 Maroon 5的 Maps。 那翻唱的这个乐团，他们的名字有点长，来自于美国 Scott Brantley and the Postmodern Jukebox。 他们来翻唱这些大热的一些单曲呢，都特别有自己那种很俏皮的复古爵士流行风，比如说还有另外一首 All About the Bass， 之后节目当中也可以为大家来陆续放出一下有个性的还是有意思的这种乐团，来强烈的推荐给各位。最后的时间呢，送上一首依旧是翻唱，不过呢是张碧晨来翻唱张学友的《时间有泪》，同样姓张都那么的会唱歌，在歌手这舞台上呢，真的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不管你是有资历还是初茅庐，都需要你站在这舞台上面呢，非常非常的有自信，用唱功来打动别人。不管这首歌它是大家所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好了，这就是今天带给你一小时的音乐随心听，也希望在不同的天气当中呢，去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吧。不过呢，天气不好还是要多穿衣服。明天同一时间接着来听音乐吧。 瞬间枯萎，我能体会。时间有泪， 北京时间21:00。